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宣传画问世。宣传画反映了全国青年先锋要争取本次代表大会成为主体朝鲜的一次青年大庆典的一致心情。宣传画以庆祝的礼花升天的金日成广场上空为背景，印有青年同盟盟徽和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等字样。